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啊，出咗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共和党有一个竞争对手，好劲啊，系都系叫做 Alf Landon 嘅，就 L A N D O N 啊。咁但系咧，当其时就有一本杂志咧，就都有影好有影啦，就叫做The Literary Digest 啊。咁啊，中文就咁译做文摘啦吓。佢、又唔系 Reader's Digest，Reader's Digest 就读者文摘啦。咁但系咧，呢、這个 Literary Digest 咧就系咧，佢就做一个咁样嘅问卷调查。但系当其时咧，佢哋都系习惯咧系寄信嘅。咁、但佢勁啊，因為佢啊財雄勢大咧，佢竟然寄出咗10,000份卷嘅問卷喎 ，questionnaire 喎、就其實好簡單啫，問下佢哋即係會揀邊個咁啦嚇。咁、但係咧，佢到頭來咧，當然啦，嗱呢啲我哋知道嗰個 response rate 咧，尤其是而家嚟講係好低好低嘅。咁、當年都仲好，當年啲人咧冇而家咁冷感，亦都唔係咁講啊。因為而家我哋嘅資訊爆炸咧，其實我哋真係 overwhelm 啊，即係我哋過載啊。所以我哋一聽見呢啲調查咧，我哋第一時間冚低電話啊，或者抌咗垃圾桶噶啦嚇。但係當時啲人都好乖嘅，佢竟然可以收翻200,000喎。啊、即係差不多1/5喎，嚇、都好噶啦 ，response rate 有嚇 20% 都好噶啦、好啦，咁但係200,000應該好穩陣啦、過曬個1,000好多啦，係咪？200,000 都好多。 得出嚟結果你會點咧？佢就話支持呢一個 Landon 嘅咧，就57%，而支持呢一個FDR 啊羅斯福連任嘅咧，就只係得43%。喂，好明顯啦、係嘛？57-43，咁所以啲人話：，一早就 keep 啦，就呢個數字會説話啦。點知後嚟一投票大選出嚟，完全就衰曬。 台灣都試過咁嘅，試啲民調咁樣特登咁樣。 試過試過，係啦。但係即係呢個就最經典、最早期嘅，因為1936年啊，咁樣咧就係兩次大戰期間咧，後嚟結果就羅斯福以61%大勝。咁啊！啲人就跌曬眼鏡。咁啊，事後咯喎，事後死因嚟調查啦。點解咧？咁樣咁啊，好多學者去研究咧。呢、這個所以而家係一個教材嚟噶啦。任何教 stack 一定要遇著呢個啦。就係話原來佢當時咧，其實佢嗰即係寄出10,000份問卷咧，佢個地址點嚟嘅咧？原來佢就係根據咧就電話公司嗰個電話登記冊，同埋咧就係嗰啲汽車嘅車主登記冊喺嗰度咧係攞咗啲地址嚟嘅。咁但系你谂下，1936年喎， 有得电话同有车人都 系啦，多数都系有钱啲啦，有钱啲多数系支持咩党啊？共和党啦，系嘛，系嘛，美国大家知系嘛？咁所以咧，嗰、个样本咧系唔系一个不偏不倚嘅样本啊？梗系唔系啦，我哋叫做系一个 bias sample， 有一个 systematic bias， 有一个系统性偏差喺度。咁、所以佢以为已经好够啦，200,000。 即係以為咧可以攞到個量咧，就已經係可以得到一個 冇錯啦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深刻嘅教訓。即係你成日話，當然而家佢哋仲誇張，佢話 N 等於 O 嘛。但係 N 等於 O 咧，其實好容易呃到自己。咩叫 O 咧？當然個 O 係要係佢 define 嘅，好簡單。譬如佢就要講沃爾瑪 Walmart。Walmart 嘅 customer， 譬如以前嚟講，我哋想知道 Walmart 嘅 customer 即係對佢哋嘅服務啊、貨品有咩意見咧？即刻喺 Walmart 嗰個門口啊，啲人找完數出嚟嘅時期，咁啊捉住佢嚟填問卷啦。咁、呢個就是樣本咯，嚇、即係你 random 啦。咁當然咧，其實呢個 random 都好。即係唔容易做噶。如果你就咁揾個人去咧，佢梗係揾個靚女嚟去訪問啊，或者係呢個身光頸靚嘅嚟訪問啦、哇！嗰啲問曬身啊，係嘛？好兇神惡煞，你唔走去問咯。咁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方法嘅，即係個 random sampling 係一個好嚴謹嘅學問嚟嘅。即係話每出嚟，譬如每第5個問一問咁樣，諸如此類。呢個係最基本嘅 random 啦，所謂啦嚇。咁、但係你又唔知喎，每5個問一問都會唔會有偏差咧？其實呢個好深嘅問題。好啦，但係以前就咁做，而家嚟講咧，你話原來你去 Walmart 買嘢跟。根本咧全部用 credit card 嘅啦嘛，而家美國人有邊個唔用 credit card 啦？好啦，用 credit card 同埋咧，你又氹你咧，梗係你又話你又最好入會啊，或者有咩優惠啊，咁啊，梗係攞啲個人資料啦。所以其實有曬好大嘅數據庫喺度。你買任何嘢，你幾時去買，已經知道曬噶啦。咁所以呢個咧喺對佢嚟講，個 N 等於 O 咧，譬如話我係沃爾瑪嘅顧客，咁呢個就叫 O 啦。咁當然唔係講全人類喎，係個字係講 Walmart 嘅顧客。咁於是佢係做好多呢啲咁樣嘅統計分析咯，相關分析咯，咁樣樣。確實是有個成功的故事的、我真係我啲記性麻麻地我不知道有冇講過，你記翻下。其中有一個咧，就係話突然間咧有一天咧，有個屋企有個老豆咧就收到嚇，係、啦，咪就係、啦，好多關於嗰啲 BB 啊，嗰啲物品嘅宣傳。 宣傳品就是 Walmart 寄佢嘅，咁佢就 call out 嘢，因為咧佢屋企嗰個女咧就係得十零歲嘅啫，佢話你寄呢啲咁嘢嚟做乜嘢？咁啊去鬧人哋，咁啊人哋咧就即係道歉啊咁樣樣啦嚇。咁但係點知收尾冇攞，即係發覺原來嗰個佢個女咧係真係有咗，即係變咗未婚媽媽嚇，即係少女未婚成人咁樣樣。咁點解 Walmart 會自動寄出呢？原來根本咧都係差唔多係北京人手噶啦，而家，因為 Walmart 嗰啲電腦咧勁到咧，佢就係做好多啲咁嘅相關咯，就係話如果你一個人一個顧客，佢之前係買咗呢啲嘢，咁樣咧九成九咧屋企人就有人係。就嚟生 BB 啦，嚇懷孕噶啦，所以跟住佢就會買呢啲嘢，咁所以我哋咧針對性地嚟去推銷咧，咁我哋嗰個命中率就會好高啦。咁佢咪根據呢個邏輯寄去啫嘛，佢鬼知原來佢係未婚媽媽咩，係嘛？咁所以就鬧出呢個鬧劇。 哇！大佬犀利喎，即係話個超級市場佢直情係用一啲相關嘅數據， 係啊， 就唔需要知道佢係唔係真 係。係啊，佢唔需要知道噶。嗱，呢個就係統計學啊嘛，嚇，即係 statistical 啫嘛，係嘛？咁講真，就算佢錯。佢都可能有個即係唔差啦，唔差仲要坐幾個巴仙有乜所謂啫？但係佢其餘絕大部分係中啊嘛，咁中嘅時期啲人話係喎，咁我要買呢啲嘢，就算佢諗唔到，佢都啊咁我去買咗先啊咁樣樣， 仲準過佢爸爸。 咁咪再咁話，佢老豆都唔知啦，係嘛？ 懵然不知， 係懵然不知。咁呢個就好出名嘅咧，就係所謂大數據嘅應用，即係鬧出一個笑話。咁上次亦都講過啦，就話嗰個利用法國嗰啲咪酒莊。啊，種葡萄嗰啲嘅菩提子啊，原來之前所有啲天氣數據咧，嚟做個相關咧，佢預測嗰啲木桶入面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之後開嗰啲紅酒嘅價格幾多咧？原來係中準過曬嗰啲專家嘅。咁所以好多人而家就講話，哇！即係而家已經係專家嘅末日，或者係理論嘅終結嚇。咁當然咧，呢個咧即係我就覺得係誇張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其實上兩禮拜有一樣嘢都未話好能夠帶出嚟嘅。佢大數據咧，唔淨止係個數據多。而且咧，其實佢一個特點就係話，佢嗰個數據嘅種類啊，係非常咁多樣化嘅，繁多啊！之前我哋以前話 data mining 咁樣啦嚇，咁都已經十幾廿年前講啦，十幾年啦起碼 咧 ，information 同質量係咪都係 conserve 噶？ 呢、這個好有趣啊！呢、這個不過我哋今日唔講住，因為呢樣嘢咧就係霍金曾經同人輸到嘅，就係入咗黑洞入面咧，嗰啲 information 係咪唔見咗啊？亦都同我。筆名有關嘅，同個 entropy 有關嘅，不過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， okay. 即係 information 係咪 conserve 啊？嗱，質同能就 conserve 啦，但係信息係咪 conserve 嘅咧？入咗黑洞係咪冇曬咧？啲 information 嚇，霍金同人輸到過，佢都賭輸咗嘅，佢賭輸咗嘅。 買鹹書好似 話，係一個俾鹹書，一個好似俾嗰個唔知啊咩打高爾夫球嘅書俾我唔記得咗啦嚇。咁但係呢個咧就我哋留翻第二日啦，好有趣啊！好啦，咁但係我哋講翻咧就係話而家我哋大數據咧，除咗話個量多同埋個計算快速之外咧，其實就係佢係來自好多唔同嘅。即係數據嘅類型啊，或者我哋叫做 data sets， 即係數據庫啦嚇。即係話你有好多咧，你以為好似唔係好相關嘅，即係唔係好拉更嘅唔同類型嘅數據咧。但係當佢擺埋一齊嘅時期，咁佢因為啲電腦夠勁啊嘛，夠快啊嘛，佢咪不斷嚟去進行呢啲咁嘅演算啊，進行呢啲相關分析咯 ，correlation analysis， 到最後咧，佢可能就會揾到一啲有意義嘅嘢啦。 即係我哋以為冇用嘅， 係啦，可能以為係冇用嘅，係咁、所以咧，而家好多時大數據入面咧，好多啲數據庫咧就俾人重新抄翻出嚟啊。即係話以前儲落儲落嘅，佢其實係儲嚟係。是因為某一個目標的目的嘅，呢、這個數據庫儲嚟又係為另一個目的嘅，呢、這個數據又係儲嚟為第三個目的嘅，可能四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嘅。但係之前冇人諗過咧，將佢炒埋一碟嘅。而家大數據咧，其實就係炒埋一碟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原來發覺炒埋一碟咧，可以睇到好多新嘢出嚟嘅。呢、這個就係大數據咧，即係佢嘅精景嘅地方。咁但係都講翻咧。之前都有提過啦，就係大數據點解啲人俾吹得咁緊要咧？確實都係因為我哋個數據來源係多咗好多好多嚇。咁、咧就你知啦，我哋而家真係一個叫做信息世代啦。即係你哋啲後生嘅一出世，差唔多已經係一個叫做微軟嘅時代啊，蘋果嘅時代啊嚇。我嗰時期咧就淨係得 IBM 嘅啫嚇，因為咧微軟同埋蘋果我都係睇住佢出世嘅啊，我睇住佢出世。好啦，咁但係咧而家嚟講咧，啲人已經係講嗱。 可能你哋而家就唔係咁多人去買書啦，但係佢應該仲有好多業務嘅，就係、是、亞馬遜啦，嚇、咁樣咧就然之後就 eBay 啦。咁 eBay 當然咧，我哋香港咧而家就唔係啦 ，eBay 我哋就只係要大陸嗰個啦。啊、就淘寶，淘寶啦，係嘛？哇，真係用得好緊要。咁但係最勁，大家知道咧，即係近呢十幾廿年就是 Google 啦，谷歌，哇，谷歌真係勁得好緊要。咁但係最近有單新聞喎、哦，有冇睇啊？ 誒，係咩新聞？ 佢俾人告咯。 哦， 壟斷。 係、哎，佢俾歐盟告啊，話佢壟斷市場啊。如果係打輸咗咧，佢賠好似60亿，係咪歐羅添啊？好似哇，勁啊，真係啊，唔知美元定歐羅都差唔多啦。咁但係另外仲有咧，而家差唔多好多人都每日離唔開嘅就係、是。Facebook 啦，係嘛？即係有冇睇嗰套電影啊？啊，即係 Mark Zuckerberg 嗰個叫做社交網絡嗰套電影啊，真係好嘢！即係而家西方咧，有時都好佩服咧，即係荷里活嗰啲咧，佢拍電影可以跟貼嗰個時代跟得咁緊要。 係而家貼好多。 咪就咯，咁啊嗰個後生仔仲喺度，仲好後生，但係原來已經有人拍佢嘅事蹟啦。就係、是、Facebook 嘅事蹟啦，即係點樣起家嘅事蹟啦，幾勁啊！我都係前幾晚咁，我先睇戴安娜啦，啊，戴安娜有個事蹟，我都覺得好勁啦，即係講佢點樣，即係佢死之前嗰幾年，咁然之後咧，王妃戴安娜，咁有套戲係講英女王咧，其實兩套戲都值得睇嘅。英女王嗰套咧就係講戴安娜王妃已經死咗啦，咁就係英國嘅皇室點樣處理呢件事。啊！就我最中意一個女明星就是、扮英女王就係、是、Helen Mirren。咁而家英女王仲在世噶嘛？哇！即係我真係好佩服西方人咧，有時呢樣嘢真係好勁嚇，即係佢哋好開放啊嚇。好啦，咁講翻 Facebook 啫。咁而家咧亦都有 Twitter 啦，但係好似我哋香港人就唔好少用 Twitter 噶，係嘛？ 少啊， 我哋用 WhatsApp 係嘛？我喺度某度睇過啊，話 WhatsApp 係專係發開發嚟俾亞洲人用嘅。你有冇聽過呢個講法？ 冇聽過呢、這個。 話鬼佬其實唔用 WhatsApp 嘅喎， 佢用咩 㗎？哦，咁我唔知係咪就用 Twitter 咯。 哦，唔係，其實微信其實 Twitter 即係嗰啲微博咧，即係同嗰微博係差唔多嘅。 係微博咯，即係大陸就係咪微信啊？唔係 微博 係咩？ 係 雖然我好亂同嘅微信， 不過呢兩樣嘢都差唔多。 係啦係啦係啦，咁你知道啦，尤其是而家個阿里巴巴又勁啦，馬雲又勁啦，係嘛？又即係個咩馬化騰啊，咁諸如此類，講到即係吹得好緊要啊。其實十幾年前嗰個叫做科網股就已經熱到不得了，後嚟科網股我哋叫 dotcom bubble。 就爆破啊嘛！ 哎呀， 湯 多 湯埋啦， 系啦，冇錯啦，你都好嘢喎！嚇，真係死啦！你都唔係謀生，原來 湯多湯 你都記得，真係嚇咁樣咧就爆破咗啦。但係而家又理過啦，係嘛，就好勁啦。咁好啦，咁呢啲數據咧，上次都講過，仲唔靜止喎？嗱，你上親網。其實你就根本咧係完全係赤裸裸噶啦，話俾你聽，差唔多。你忍唔住咧，你整下整下咧，有好多人係好驚，你有啲人直情唔開 Facebook 添啦，係嘛？但係呢個越嚟越係佔少數。咁我哋都見過咧，有啲開咗 Facebook 咧，就真係好咩嘅，連一張個人嘅相都唔擺嘅，你見過未啊？但係亦都係佔好少數嘅。好少數，好多人咧唔覺咧，都知擺越擺越多，越擺越多嘅嘢嚇。咁尤其是如果你喺網上買嘢。嚇、啊，咁啊更加添啦！你 Amazon 啊、eBay 啊、淘寶啊咁樣樣嚇，好多都要你嘅資料嘅。所以有好多就發達啦嚇 ，PayPal 啊，嚇、啊、前幾日睇個新聞嗰個咩 Gravity Payments 嗰間勁啊，嗰、那個老闆、 那個、CEO 話、 啊，哇，自己大幅減薪，然後加員工，哇，呢、這個真係冇得頂啊！第日揾日又要講下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我就係講嗱，除咗互聯網上面咧，其實你係即係成日都會。即係好多個人資料上咗去嘅，同埋你嗰個所謂消費嘅模式啊，你所謂好多消閒嘅模式啊咁啊嚇，咁啊，但係另外咧就我哋手機亦都係啦，手機啊而家全部都有 GPS 㗎啦，咁啊 GPS 連你個位置都知道曬，咁另外就係我哋好多嘅最基本嘅，譬如政府收集一定有嘅，就係我哋個稅務記錄啦，嚇、我哋好多所謂差餉啊。地租啊嚇，水啊、電啊、煤啊、電話費啊，係嘛？你上網所有嗰啲啊，咁同埋就我哋嘅醫療記錄啦，而家全部都係聯網啊，你都知道啦，係嘛？醫院嗰啲全部我哋啲記錄喺曬度噶啦，咁仲有我哋而家嗰啲汽車啦，其實已經每一部汽車差唔多係部電腦嚟噶啦，係 啊， 係啊，咁啊， 電腦嚟， 全部行曬電腦噶啦，汽車係嘛？咁同埋我哋坐飛機啊，全部你 check in 啊、check out 啊，你去酒店住 check in、check out 啊，係嘛？你去 book 車外國 book 車啊，全部都知道有曬噶啦嘛，尤其我哋用 credit card 啦，頭先講過啦，係咪又係乜都有曬？咁就買嘢啊，係啦，你睇我哋就算去 seven 啊，係嘛？嗱，咁我唔知大家嘅習慣點啦。雖然我唔知點解啦，我暫時嗰個八達通咧都唔係嗰啲叫個人化八達通， 即係我係個人 係啊，就唔見咗冇所謂。但係咧，我知道而家好多人，包括我太太都用嗰啲個人嘅八達通噶啦。咁嗰啲好似係方便啲嘅喎，係嘛？ 其實你跌咗就可以，你跌咗又可以，譬如話即刻揾翻你嘅記錄咧，咁你就 係啦，冇錯啦，冇錯啦，咁又多啲功能啦。咁但係個問題，其實唔好忘記，你嘅私隱又少咗一重咯喎，即係保障啊，私隱嘅保障其實又少咗一重。 咁你好多秘密咩？ 你又更多唔係唔知道嘅，啲人就係將佢炒埋一碟嗰樣嘢嘛嚇。咁啊炒埋一碟咧，本來唔係即係冇嘢嘅，都變得有嘢啦嘛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你仲有啦，就算好正經嘅，我去圖書館借書都係噶。啊，當然你去呢個書店啊，買鹹書啊，買鹹碟啊嗰啲咁又死啦，係嘛？所以哇，一定係要用 cash 啊，唔好用 credit card 啦，係嘛？嗰啲咁諸如此類。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好多嘅。咁啊，所以呢啲咁嘅資訊咧，即係差唔多可以話過載啦。好在而家啲電腦咁勁啦，咁就會出咗所謂大數據呢樣嘢啦。好，咁我哋休息一陣，翻嚟咧就再探討呢個問題。